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早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京城帮帮团，我是季彤。大家好，今天呢是周末啊，星期六，我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服务。那么今天呢，我们这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呀，主要是来帮助那些想要征婚交友的朋友们，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我们每到周六呢，都是这些团友们发布的征婚内容。只不过区别就在于呢，每一次的周末我们是由方明和我或者大鹏啊来录播，那今天呢是由我一个人在这儿给大家直播，把大家的这些征婚信息呢分享出来。另外呢，在说这个服务信息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七夕节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因为到了七夕节这个日子呢，除了很多这个传统文化活动以外呢，还有这个关心这些青年朋友们终身大事的一系列的活动。您比如说吧，在今天啊，这个8月18号就有这个五棵松蜡舞广场啊，华西蜡舞广场就会举办一场非常盛大的这个青年单身青年联谊活动啊，它的题目呢叫做2018我们在一起吧。是由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团委来这个发起组织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好的发挥共青团的作用，让青年们在轻松浪漫和温馨的这个气氛当中寻找到自己的幸福爱情啊，最好能通过这个活动呢找到自己的另一半，那就非常完美了。这是这个在五棵松华西蜡舞广场举行的这个2018我们在一起吧单身青年联谊活动。另外呢，明天也有一场啊，在西城区的这个青年联谊活动啊，包括相亲以及非遗的展示和体验活动啊，这是由西城区文化委组织的。地点呢是在恒华国际商务中心月坛北街26号啊，在这个地址。那么如果是明天您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过去参与啊，看一看，或者呢上网您可以搜一下相关的一些介绍和报名的信息啊，看看怎么参加。如果您是一位单身的青年男士或者是女士，这个活动的主题叫做情浓七夕和谐西城2018七夕文化交流活动，那么欢迎大家呢到时候去参加一下。好了，两个这个相关的信息呢我们介绍完了啊，都和这个相亲活动有关啊。这个如果是希望能够找到另一半的朋友呢，在这个七夕节里头脱单，您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接下来呢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征婚信息的服务环节。首先第一位征婚的朋友是一位女士，1988年出生，身高1米58，本科毕业，三口之家，目前呢从事私企财务工作，工作比较稳定，本人孝顺父母，积极向上，喜欢看电影， 想要寻找一位开朗幽默的北京本地男士，身高在1.70米以上，年龄30到36岁之间，有稳定工作，无不良嗜好。那有意的朋友呢，可以加微信跟这位女士联系，她的微信是13717527727，13717527727啊。那么这位朋友留下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微信和电话应该是同号的。那么既然人家说微信联系吧，那您就先搜这个，按照这个号码您搜微信号啊，然后呢连上微信以后，哎，如果经过女士这方面同意的话，然后咱们再打电话。啊，接下来征婚的这位还是一位女士，是北京人，46岁，离婚未育，啊，腰170厘米的身高，啊，体重是120斤，自己有住房，外表时尚，内在传统，啊，要找一位44岁到55岁之间的北京男士为伴，要人品好，有住房，工作稳定，身心健康，真心想成家的。如果想要联系的话，可以电话沟通啊，1851-300-9432，1851-300-9432。那接下来征婚呢，还是一位女孩，她是1988年5月出生，未婚，身高1.69米，体重56公斤，学历本科，有住房，有稳定工作，性格随和，善解人意，热爱生活，孝敬长辈，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内外兼修，独立生活能力特别强，经济实力又好啊，自己说是这叫这个经济实用好女孩，这个我们经常男生会说到经济实用男啊，女孩也这样来这个形容自己，就说明非常的有自信啊，而且非常的有实力。她的寻找伴侣的条件呢是这样的，要找这个京城户口，有责任心，无不良嗜好，工作稳定，自由职业者也可以，要有独立住房，年龄要求在30到36岁之间。如果你是在外地有北京户口和独立住房，也可以考虑啊。这位这个女孩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的是母亲的联系电话，是13661038355，13661038355啊。这打电话的时候要记住了啊，这个电话是女孩子母亲的电话号码，打通接通了以后啊，不要急着表白啊，先问清楚了啊，这个阿姨那个是这个您这个征婚的信息啊，您的女儿她的这个条件呢，我还是这个能满足的，我也非常喜欢她的条件，您看看能不能让我们俩这个沟通沟通啊，联系联系啊，哎，这样呢再进一步的去表达自己的感情啊。接下来的还是一位女孩，是1992年出生，身高1.66米，学历是大专，然后续本啊，工作稳定，在国营企业上班，父母还没有退休，没有家庭负担，生活呢这个性格非常开朗，在生活中啊很大方啊，很简单大方，为人呢善良真诚啊，喜欢看电影，旅游，美食。希望自己寻找的另一半身高在1.80米左右，年龄在26岁到30岁之间，有稳定的工作，为人和善啊，这个很重要啊，为人善良，诚实，有爱心，能和我共同啊有共同的爱好，会有更多共同的话题。这位女生留下的是微信号啊，微信号如果我这个用汉语拼音啊，咱们翻译成这个名字的话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刘志轩啊，这样的一个发音啊，刘志轩，刘 LIUZZHI， 然后是轩是 XUAN， 刘志轩的汉语拼音全拼后边加上002，联系的时候请您注明帮帮团。 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京城帮帮团的这个征婚信息的服务啊，我是季彤。因为今天比较特殊，我呢在这儿为大家直播，所以啊，很多朋友都发送这个自己的征婚信息呢，发到了我们的平台上了啊。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信息呢是要等到下一周才能够这个公布出来啊。我现在公布的这些信息呢，都是我们在上一周啊，这个从上一周的周末一直到这个上周四我们收集来的。所以今天您发的信息呢，如果没有在节目当中播出，或者是没有在这个订阅号里出现，请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个今天的信息呢，我们会到下个周六然后呢公布出来，这个时候方明就应该已经回来了，然后我们还是继续呢把它录播出来送给大家。好，接下来征婚的还是一位女士啊，这个今天一上来我们收集的这些信息里边啊都是女同志啊，这个七夕节啊，这个也是为广大的男士带来的一个福音吧。这位征婚的女孩呢是1993年出生，山西人。她呢自己有很好的爱好，她爱好打羽毛球、爬山、骑双人自行车、挑战极限运动啊，一看就是一个特别好动的女孩。喜欢旅游，性格温柔，现在北京啊工作了2年。啊，这个自己的这个在生活中呢说形容自己啊就是比较单纯啊，想找一个生活当中呢和他有着共同特点的朋友啊，就拿他自己的原话说，我自己是生活中的傻子，想找一个生活中的疯子共度一生，你是那个他吗？你来为我这个说话讲话的这个方式也非常的二次元啊，这个看看有没有喜欢这一类风格的女孩，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她联系。她的微信号是 LY 啊，两个字母后边加的是一串数字13608448331 LY13608448433。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几位男士的征婚信息啊。第一位先生，他是西城区的这个住家，是北京市的户籍，1995年生人，身高1米75，为人踏实靠谱，开朗健谈，想要寻找年龄在21岁到31岁之间，身高1米65以上，有稳定工作，孝顺父母，真心想成家的女士为伴。这个是一位95年的男孩，95年的话现在刚刚是23周岁哈，应该是如果按照这个年龄算起来的话。而且呢我看到这位男生他发的这个信息啊，他那个微信号的那个头像啊，应该就是他自己的照片啊，因为这个他是一个生活照嘛，这是在一个这个电脑前面，头像的那个照片，那个男生非常的帅啊，这个希望这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啊。他的微信号是18510867803 18510867803。好，下边这位男士呢，这个征婚的信息啊写的挺独特啊，这我来给您念一念啊。他说，品味男，形象风度佳，豪爽虔诚靠谱，老北京土著，离异无子女，本科46，1米76，70公斤，自营多元实业，平时兴趣爱好广泛，绝对正当合法，就是他所有的这个爱好啊都是正当合法的啊。他想找的女士是什么样的呢？他想找贤惠女，纯粹北京人，最好未婚，39岁以下，1米65以上，淳朴温柔，丰满靓丽，善解人意，自立之心，不慕虚荣，背景简单， 独女更佳啊，独生女她更喜欢。最好呢还是想要孩子的，像这个结婚的啊，非常认真的想要结婚的这样的女孩子啊，这个很有文采，写的非常的怎么说呢，写的这个很有艺术性，而且呢她还在最后一个括号里说明了自己不喜欢的这个女士的这个，包括他说他还特别声明啊，没有什么这个歧视在里边。他说我就不想找医护行业的女士哈、啊。另外呢，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粘人，想要依附牵绊男人，以此为荣的女孩，那你也跟我没有缘分。所以呢，他把自己的这个要求啊提得很细致啊，也很明确。这位朋友留下的是微信号啊，微信号他这个微信号比较特殊啊，既有符号又有字母还有数字。这个符号呢就是一个这个它还不是一个下划线，就是咱们这个电脑屏幕上啊，电脑你如果你输入那个输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短横线啊，这个得到这种输入的键盘上呢，你去来试一试啊。我记着这个就是减号的那个键啊，打上去以后就是它这个短横线，然后呢是大写的字母 LZHJN 啊，五个字母 LZHJN， 最后的四个数字是8946。最后这感叹号我不知道包括不包括在他的这个微信号里头啊，但是以我的经验呢，他前面写的这个好多东西都带感叹号，我觉得这是应该他用的一个标点符号，所以这个微信号码这个如果是这个完整的说出来，应该是这个短横线大写的 LZHJN 8946，短横线大写的 LZHJN 8946。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征婚服务信息。下边还是一位男士啊，老北京城区男孩啊，独生子，1984年出生，本科学历，短婚未育啊，有短暂的婚史，但是没有生育小孩，身高1米77，体重70公斤。他的工作呢是进出口贸易代理啊，自己有独立的住房，长相阳光帅气，三口和睦之家。想要寻找的是33岁以下，身高1米63以上，身材匀称，学历相当，有稳定工作的女孩子。他这个征婚信息里边留的是母亲的电话和微信啊，微信电话同号13439331566 13439331566。接下来还是一位北京男孩，1985年出生，1985年12月的生日啊，身高1米75，体重60公斤，是在海淀区居住，在事业单位在编啊，这个工作很稳定，自己有独立的住房，大专学历，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史，拿他自己的话说没办事儿，那就是说领了结婚证了啊，也在一起了，但是没有举办婚礼啊，就是这个这招待宾朋啊等等，就是没有办这个婚礼，所以后来呢就又分开了啊，现在还是单身。那么个人呢比较喜欢摄影啊，这个性格也比较善良，希望寻找一位北京女孩啊，具体的要求呢他没有说得很细啊，只说了希望是北京户籍的女孩。这位朋友留下的是也是电话微信同号13051799363 13051799363。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位女孩子的征婚信息啊，这个女士的征婚信息非常多啊，这一期。这位是家里的应该是舅舅啊舅妈呀或者是叔叔婶婶呀啊这样的这个家长啊，为外甥女儿征婚啊，这应该是舅舅舅妈给外甥女儿征婚啊，是一位河北女孩，1990年1月出生啊，本科毕业，英语专业8级啊，这是研究生水平的英语，这个英语身高1米63，身材苗条，在北京国际传媒公司上班，区是还是这个一个应该是管理层啊，区域总监，为人处事诚实守信，生活简朴，父母和哥嫂呢在老家县城经营啊经商啊，要想要在北京呢来安家，寻找一位男孩子这个成家，先谈恋爱吧，然后再成家。需要男生是本科以上学历，有专业技能，工作积极向上，身高1米73以上，对家人和朋友和善，孝敬父母，那有意在北京长期发展或是在北京成立家庭的，请与这个联系人马女士联系啊。这是这个给外甥女征婚的这一位应该是啊，她的联系电话是13521568128，13521568128。啊，接下来的这位征婚的女士是1982年出生，未婚，本科学历，身高1米64，体重55公斤，是辽宁人，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12年，有住房，车呢正在摇号当中，工作稳定，生活习惯很健康，啊，爱好旅行、读书、健身运动、摄影，小动物，就是应该是喜欢养那个猫猫狗狗啊，小宠物。那么另外呢，还爱好美术啊，喜欢看电影。本人品行端正，身心健康，性格阳光，这个坦诚、上进啊，善良，温柔洒脱，择偶要求自然也比较高啊，是需要未婚的，年龄在35岁到39岁的。本科或以上学历的，这个有这个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啊，这个身高在1米70以上，特别要求是北方人啊，性格阳光善良，懂包容，有在北京长期生活的规划，有稳定的工作或事业，最好有稳定啊，有独立的住房啊。当然他在这个里边说明了一下，括号说明非必须啊，就是你最好有独立的住房。有意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加他的微信，他的微信这个是风的汉语拼音全拼啊 FENG 这四个字母加上9309135，风 FENG 啊 FENG 四个字母加上9309135这几个数字。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征婚信息服务。那么接下来还是两位女孩子啊，一个是未婚啊，北京人，西城区住这个住址啊，天平女啊，特别说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星座啊，1985年出生，身高1米60，体重110斤，她说我这个性格呀，就特别符合那个天平座。为什么要把这个星座说出来呢？说我开朗、活泼、简单、大方啊，是北京大学本科毕业，这个厉害了，北京大学毕业的啊，北大，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啊，月薪在1万元以上，父母都退休了，并且有养老金，家住在阜成门，希望呢寻找一个演员，三观都能合得来的啊，这演员啊，就是这个所谓的是吧，能不能一见钟情啊，这个看见以后呢，这个喜欢不喜欢啊，这个觉得看着顺眼不顺眼，反正就这么一种感觉吧，就非常不好表达啊。年龄要求在34岁到42岁之间，身高1米73到1米80之间，学历呢要求大专以上啊，是北京户籍，有独立住房，有车，有车代步啊，有稳定的工作，月薪呢 要在20000以上啊，因为人家女孩子是自己是月薪1万以上，所以呢，她要求这个想要征婚的这个对象啊，要20000以上，要有责任心、包容心，还要未婚单身。北京男啊、哦，未婚单身的北京男士优先考虑。那么联系电话和微信是同号，13681520648，13681520648。好，下边呢是一位女孩子为自己征婚啊、她是1981年出生，未婚，身高1.72米，在事业单位工作，性格正直善良、坦率。直率坦诚，爱好看书、运动、旅行，希望对方呢最好是北京人，天津、河北的籍贯呢也可以考虑，身高1.76米以上，月薪在8000以上，未婚或离异没有小孩的是都可以，善于沟通，有良好的教养，真心想成家。我们这位女士留下的这个联系方式是。这个是 QQ 号呢还是这个微信号呢啊，我分析的话应该是 QQ 号，它前面写了两个小写的字母 QQ， 然后是22583994啊、22583994，如果是 QQ 号的话，您在 QQ 上直接输入这个搜索这个22583994，其实就能找到这个 QQ 号。如果是微信号呢，您可以把这些字母和数字全输上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搜索得到啊。联系的时候呢，要问清楚是不是他发了征婚的信息，然后呢再进一步的沟通。 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儿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带给您的京城帮帮团周末的征婚信息服务。大家好，我是季彤，今天呢是我们用直播的形式在这儿呢，由我来把这些征婚的信息啊分享给大家。所以呢，那个咱们帮团平台上啊，就有朋友来发来微信就问说，那个你在吗？这萌萌答，他说在吗？在吗？我在，我也看见您的这个信息了。但是您是想有什么事儿吗？想要发布征婚信息，还是想要问什么事儿？问哪位朋友的这个征婚信息您感兴趣，想跟他联系？您就发个信息上来，您告诉我啊，我呢可以在这儿呢给您来解释一下，或者说来回复一下，好吧？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分享大家这个发来的征婚交友的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几位男孩子啊，几位男士介绍给大家。母亲为儿子征婚，我发现这一期里边啊有不少这个母亲为儿子征婚的消息啊。咱们先看看这位。母亲为儿子征婚啊，老北京人，西城区的户籍，居住也在西城。1986年生人，身高1.76米，体重180斤，大专啊，重点文保单位工作。嚯，重点文保单位就类似于故宫博物院那一类的啊。是家里的独生子，暂时同父母一起呢住一个小二层啊。这个家里这个，您看这个介绍的这个居住的条件就很不错啊。然后呢，他是想要找一个心地善良的北京姑娘。这个要求女孩子呢是北京人啊，留下了母亲的联系电话15811594940，15811594940。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是一位母亲为儿子征婚啊，而且这个征婚信息啊他修改了好多次啊，这个一直就是可能自己写的不是很满意吧啊，一直到这个好几天以后啊还在这个更正这个啊再次更正。那么我们就以您最后更正的这个信息为准啊。母亲为儿子征婚，男，北京人，1986年出生，身高1.80米，体态匀称，学历呢是本科啊，这个而且特别说明啊，是在这个先学完大专以后续的本科啊，其实这个更不容易啊，学历是本科，在国有单位工作啊，这个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本人呢踏实稳重善良有责任心，有独立住房啊，这个想要寻找身高1.62米以上，大专学历以上，年龄啊，这个您说的这是出生的这个年份啊，应该在84年到90年之间出生的，身体健康，未婚，真心想成家，并在1年左右有结婚意愿的，在北京城六区内这个工作稳定的女孩，这样的一个条件的限定。那么有意的朋友可以加母亲的微信或者是电话啊，特别提醒要注明京城帮帮团，这个号码呢是13240189048，13240189048。 嗯，这是也是母亲为儿子征婚。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位征婚的是也是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35岁，是东北人，身高1.77米啊，体重呢是80公斤，身体健康，学历高中以上，未婚，是在进行这个从事个体经营的工作，想找一位北京女士啊，比自己大一点也可以，有意的朋友呢可以和他联系。这位山东的男士啊，东北的男士留下的是他的电话号码：18510937365，18510937365。好，接下来征婚的是一位山西太原的男士，1986年7月出生，未婚且无感情经历，这个是应该是初恋，是不是这么理解啊？以前没有谈过恋爱，没有感情经历，身体健康，身高1.70米，体重70公斤，建筑大专续本啊，建筑学的专业啊，梦想成为建筑师，现在工作稳定，但工资不算高啊，三口之家，父母都在职，脾气性格很好，会做简单的饭菜，爱好汽车啊，这爱好汽车和有汽车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个希望另一半呢是85年到91年出生，独生子女家庭，标准体重，爱学习，有工作，活泼开朗，在海淀或丰台工作。那么留的也是母亲的联系电话啊，是1881-039-2135，1881-039-2135啊。自己征婚为啥要留母亲的电话呢？这个自己直接那个面对女孩子，难道胆小吗？别怕啊，这个感情的问题总要自己去面对的，即便是母亲先联系了，那最后不还是得你自己见面跟人姑娘谈去啊，对吧？所以不要怕啊。好多男孩我觉得好像性格上比女孩子还要腼腆，没有必要啊。在这个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日子里啊，咱们正在这个七夕节的过程当中，是吧？这个可能你主动一点，这个机会呢就属于你了。女孩子有时候也很期待男生啊特别勇敢的向他们表白。好，你看下边这位男生啊，就比较这个怎么说呢，能够有自信啊。他是为自己征婚，本人男，北京人，88年，身高1.60米，家城在城里，有房，自己单住，职业是摄影师，喜欢看电影、旅行、看书、打球，对另一半的要求真诚善良，聊得到一起，彼此能够信任，真诚想结婚的女孩，北京户籍、外地户籍都可以，有意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微信号啊是ZL 这两个字母，后边是39397971，ZL 两个字母，后边是39397971，静候佳缘啊。你看这个就是相比前边那个信息来讲，最后留于母亲的电话，这个自己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啊，然后呢静候佳缘啊，多么的有自信啊。我看了看他，是吧，有的方面他还没有你强的。好，下面是另外一个征婚的北京男孩啊，北京男孩83年出生啊，1983年10月出生，学历本科，身高1.78米，国企在编，有独立住房，性格正直善良，无不良嗜好，想寻找一位善良踏实有一定眼缘的啊，眼缘的这个北京未婚女士。他留下的也是微信号啊， Sky 就是英语单词的 Sky 啊，这个 SKY 然后是下划线 CN8， SKY 下划线 CN8。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分享几位女生的征婚信息。这位呢是母亲为女儿征婚的，是北京人，79年出生，未婚，1米66的身高，53公斤的体重，在物业工作啊，这个物业管理公司里边工作啊，有房有车，要求想要寻找的男士的条件呢是这样的：人品好，工作稳定，有保险，不抽烟，身高要在1米73以上。如果是离异的话，身边没有子女啊，这个要求。最后留下的联系电话是1521037819，1521037819啊，这里边有的数字变成了这个数线了啊，1521037819，这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啊，这个联系的时候请问清楚啊，这是留的是母亲的电话还是女儿的电话，他没有具体的说明。好，接下来呢，这位征婚者是一位女性朋友，离异，户籍在北京东城，已退休，60岁，孩子都自己独立了，本人身体健康，性格开朗，择偶的要求是70岁之内，在北京有独立住房，性格温和的先生，电话是1314111-7360，1314111-7360啊，这位女士呢姓王啊，找王女士，这电话号码开头挺有意思啊，1314，现在这个1314这个数字，这个是在这个日子里特别流行的啊，那个因为它谐音谐了一生一世啊，所以这个会被认为是一个爱情的宣言和象征啊，希望能够陪你在一起一生一世，多么浪漫的事情。好了，接下来呢还是一位家长为女儿征婚的信息啊，是一位北京姑娘，1981年出生，身高1米66，学历本科，身材高挑，端庄有气质，在金融行业工作，喜好音乐、电影、运动健身，热爱生活，父母都已经退休，希望对方36岁到42岁之间，1米75以上的身高，本科以上学历，性格开朗，成熟稳重，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无不良嗜好，本是户籍未婚的，有意请和父母先电话联系，介绍一下孩子，请父母哦，请对方父母先电话联系一下啊，这是家长为孩子征婚啊，希望呢先是对方父母和自己联系，介绍一下自己孩子的情况，那么留下的电话自然也是家长的啊，这个联系电话是1352-068-3926。1352-068-3926。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征婚信息的服务啊，京城帮帮团在每个周末都会为大家带来这个征婚的信息啊，是我们从上一个周的周末一直到本周的周四收集来的啊，可能有朋友呢刚才在我们的平台上发了很多的信息啊，因为今天比较特殊，是我在这儿直播为大家服务，所以有朋友问啊，怎么不发不念我的信息呢？您这个信息啊发上来要等到下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周末的节目当中播出，所以不要着急啊，今天正在播出的是上个周末到那个本周四啊我们积累的这些信息，不要着急，咱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因为以往我们每个周末的征婚信息呢都是录播的啊，今天情况特殊属于直播。好，接下来呢还是一位女孩子征婚，是河北承德人，1992年出生，未婚，身高1米59，体重135斤，学历本科，通信工作，性格开朗随和，孝顺父母，要求对方身高1米70以上，1985年以后出生，身体健康，未婚，工作稳定，最好是北京人或者是承德人也可以，有住房啊。这位承德女孩留下的是微信号 85162-9966，85162-996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京城帮帮团，我是季彤啊。今天到了周末，分享给大家的呢是我们团友们发上来的征婚交友信息啊。刚才在这个歌曲之前呀、看到有一位朋友发啊，为什么没播我的信息呀？啊，我再查了一下啊，这个除了您今天发的以外，您在之前也发过啊，我们的这个就是这周积累的稿件里还真有您的信息。 那么在这儿呢，我就把这个信息呢给您分享出来啊，这个分享给大家。这位朋友是一位男士啊，80年出生，身高1.70米，是公职人员，在编的，户籍呢是湖南邵阳，个性内向，是属于自己说自己是宅男啊，很有上进心，没有不良的爱好，喜欢旅游和钓鱼，想找一位年龄在26岁到37岁之间的未婚女孩，如果是小学老师和护士，他是要求是小学老师和护士，啊，这一下这个范围就比较缩的比较窄了，哎，就比较精确了。那么打算在1年内结婚的未婚女性，我的天，这个再加上这个限定的话，这个可能范围就又更集中一些了。另外要说明，如果您是外貌协会想找高富帅，那您就别跟我联系了啊。这位男士呢很坦诚，对于自己的条件呢也非常的清晰，希望如果对他这个信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留的号码这应该是手机号啊，17319022-2681 17319022-2681。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几位征婚的男士。这位是1985年出生，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未婚，河北省人，北京朝阳区工作，汽车服务行业，而且是部门经理，在北京有车无房，没有抽烟的这个不良嗜好。希望寻找一位女孩，她的这个条件应该是1987年以后出生，身高1.63米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靠谱征婚，期待相识。本人的微信号是25163080 25163080。好，接下来呢是一位应该是母亲为儿子征婚的信息啊，是北京男孩，1983年12月出生，身高1.85米，本科学历，离异无子女，上市公司高管，脾气好，性格温和，做人做事低调，成熟稳重，积极向上，事业心强，有责任心，有担当，感情专一，爱好足球，读书，想要寻找一位北京户籍，身高1.68米以上，1986年以后出生，理解支持男士事业，脾气性格好，身材苗条，端庄文静，气质好，知书达理，感情专一，生活独立，热爱生活，会持家过日子的知识女性为伴，未婚或离异无子女都可以啊。留下的微信号是18511830269 18511830269啊，这是微信电话同号啊，一位母亲为儿子征婚。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征婚的是一位北京未婚女孩啊，1988年12月出生，身高1.64米，体重57公斤，也是上市公司财务工作啊，在上市公司做财务工作，职位资金部副经理啊，月薪上万，月薪过万。那么他是大专学历，家住在海淀清河，三口之家，家庭和睦无负担，父亲在职，母亲国企退休仍在工作，本人身心健康，人品好，工作能力比较强，要求呢这个男生要有稳定的工作，身心健康，人品好，身高在1.70米以上，年龄呢是1988年到1983年之间出生，北京城区有独立住房的未婚男性，留的也是母亲的电话啊，是13260189300 13260189300。好，时间不多了，我们最后再分享一位还是为女儿征婚的信息，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未婚，身高1.68米，是本科学历啊，这个学历是本科，在国企工作，那么性格善良，人品好，懂事，希望男方啊，这个来和他在一起的男士呢，要求年龄和学历相当，工作稳定啊，求上进，有房子，没有不良嗜好啊，这样的男生来去做他的伴侣，留的也是家长的电话，